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，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。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，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， 忙忙忙，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。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，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助人为乐小捕快，瓜皮之事把人怪，奇缘一段由此开，试看其中谁使坏。各位看官，说起这个缘分有关的故事啊，咱们听过的大多数都集中在爱情和友情，哎，这两个大的领域里头。不过今儿咱们要说的这段奇缘嘛，确实出现在了两个身份对立的人身上。他们这原本一追一逃的关系，却因为种种的机缘巧合，最后成就了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一段故事。 谁？干嘛呢？那谁叫唤呢？谁叫唤呢？哎呦，你别叫，别叫了，不是来人了吗？这不是？怎么一人趴墙根底下干嘛呢？ 终于疼过了。 怎么疼了？我你刚才不，我怎么跟你这你半天捂着脚呢？我刚才看着跟捂着嘴似的，我听着你怎么了？什么毛病啊？ 跑！ 哎呦，别跑，干嘛去啊？ 你是坏人？ 我不是坏人，不是坏人。哎呀，你要跑。我刚才听你那么叫，我以为有人绑架，然后把嘴堵上了呢。 不是，我不敢叫唤呀、 啊。干嘛不敢叫唤呢？我是个捕快 啊！ 你是什么？ 我是捕快，你别跑了，不是坏人。 跑！ 你越跑越快，对。跑什么跑啊？误会是不是？以为我冒充捕快呢？真是，我是个捕快。哎呀，我们临安城衙门就在十字大街东北口。回来了，是人就知道我们的衙门在哪。我们衙门里边有那个我师傅邢捕头，我们那里边有一个女捕头，姓林，林捕头。 邢捕头是穿俩凤冠那个吗？ 对，还有那个，他补充两句那个。 我再补充两句。 对，我自己也破过好几个案子呢。那个上回有一回，那个俩小伙子扮成一男一女。骗人家那个饭钱的事儿，那都是我破的，啊，还有那上回骗婚的那事儿，那都是我弄的，嗯，这真的，我不是好人，不是， 啊， 说错， 我是好人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一个小捕快。我呀，我叫顺子，但是我立志成为一名大捕快，我立志成为捕头，我立志把我师傅邢捕头给听了，让他成为废物点心。 这话别让他听见。 反正总而言之， 行，我知道， 我 相信您。 我不是冒充捕快想要打劫的坏人。 您是顺的捕快。 对对对对对。 哎，我呀， 明白了啊，我是捕快， 我知道， 不是坏人，知道吧？ 哎， 姓顺，不是姓顺，我叫顺子。 哎，坏人捕快啊？ 嗯 啊，不是，叫什么？ 顺子捕快 啊，那个筷子顺子。 嗯，对，你快说吧。 筷子顺，快顺子。 嗯，对， 我呀姓曹，我叫曹飞。 曹飞 啊， 大晚上的干嘛？脚怎么了？崴了？ 我呀，走着走着呀，我让街边那个不知道谁扔一香蕉皮，我给划了一下，可给我摔得够呛，那腿差点没摔折了。你说这谁这么不爱护环境，还乱扔果皮？ 可不是吧？其实说啊，这个维护咱们社会的环境卫生啊，我们捕快也有责任，但是我们主要的责任还是在这个抓贼捕盗上，所以在这方面有点疏忽了，有点疏忽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是不是？我回头捡果皮去。你看，你看。哎，果不其然，就这个吧。 嗯， 就是你看这不也香蕉皮吗？ 嗯， 哎呀，完你就踩这滑倒了。 嗯， 哎，得了，那个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脚崴了是不是？ 哎， 脚崴了怎么办？ 你送我去医院 啊， 送我去医馆，得给我治病，你给我包扎包扎。 我给你，行，你看， 啊、 你不踩香蕉皮摔了吗？ 啊、 我背着你， 你背着我 上医馆，谁让咱这助人为乐小捕快呢？是不是？ 嗯， 哎，来，你趴我身上，趴我身上， 哎 哎，走你，哎，对不起，背劲大了， 哎、 背劲大了， 摔死我， 打前面背过去了，对不对？ 摔死我， 对不起，咱再来一回，哎，这回来，哎。哎哎，好，抱住了啊！哎，你不用那么勒着，我死了嘞！我这回掉不下去了， 哎，慢点！ 好， 走， 赶紧赶走。 哎，听到这儿，你可能要说了，这不就是一个简单单的助人为乐的故事吗？难不成这里边还有什么猫腻吗？没错，您呐，还真猜着了。 瞧看一看喽，哎呦，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，这当然为啥要自夸呢？当然是因为我的瓜好啊，这不甜不要钱，来瞧一瞧看一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 哎哎，那个 来， 怎么妈 嗯、 您的卖瓜呢？ 哟，真瞎呀！这看不见啊，这么大的西瓜，又不是那个。 我知道，您听我说啊，您听我说、啊，我说什么呢？您这是不是不光卖整瓜，也切开块卖这过路的人吃一块瓜呀？ 啊，这个你想要什么样的瓜，我们就可以给您。您想要一芽就有一芽，一个就有一个，半个我们也有，四分之一也行。 知道，好啊。我想说什么， 不要籽儿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帮你抠掉。 我没那么多事儿，我不吃根本就。 啊、 我想嘱咐您。 有这真挑食啊，小孩。 我是捕快，我叫顺子。 啊，顺捕啊。 嗯，您跟我说，你跟我说啊。 啊。 跟我说。 啊，您说啥事儿啊？ 昨天呢？ 啊。 有一小伙子踩到您这儿啊。 啥？ 扔的这西瓜皮。啊。 嗯。 您注意啊，注意，不要留下垃圾啊，误伤他人了。 什么意思？你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？啥意思呀？我卖瓜那么些年，我啥时候出过这种失误啊？啊，你有凭有据吗？你又在这瞎说我？我卖瓜多少年了？你那会儿你还在你妈肚子里呢，我就出来卖瓜了。 您别着急， 我能不着急吗？我 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 我没法听你说，你这没法说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不说了。 别不说了， 我不说了，没法说。你这 我跟 我这不能跟我们的那个，我的善良不能给那些那个 保护环境卫生，人人也 没法说，不说了。我来瞧一瞧，看一看，走过 顺子，顺子， 不要错过， 顺子， 来卖个瓜啦， 顺子， 哎，嘿，哎呦，陶飞， 哎， 你怎么在这儿呢？ 我是不是看看你，哎，还行， 我这腿啊也好了， 伤怎么样了？ 还得感谢你救我呀！ 谢这干嘛呀？这是我们捕快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啊！ 是的，应该做的，我也无以为报啊！ 不用报的啊， 亲自我写了一封感谢信，给你 感谢信 啊！ 我当捕快，哎，还是你有心人。其实我救的人可不止你一个，我帮助的人有好多，没有一个给我写感谢信的。这真的，我看你写的。谢谢亲爱的顺子，亲爱的，你看这整词儿，下回用那个敬爱的，要用敬爱的，顺子捕快，以后下回加一括号，以后是捕头啊，谢谢您在我脚伤的时候，下回写腿断的时候，显得伤重啊，这样我帮助的大，送我去医馆，带我及时包扎治疗。下回写街上伤腿啊，您真是人民的好捕快，谢谢您。嘿，写的真不错，下回加上一句，您就是我的亲爸爸啊。好， 我疯了，我疯了， 这就行了啊。咱们这样好不好？你虽然是啊有这个说我是你亲爸爸的这个心， 我没有这心，我有这心， 我没有这心，咱们兄弟相称好不好？晚上我请你吃个饭。为感谢你感谢我，明白这话吗？ 不是，你怎么那么这 感谢？为了感谢你感谢我， 为了感谢我感谢你。 对对对，你感谢我这件事，我很感谢你，明白了吗？ 为了感谢我感谢你。 对对对对对， 你就得请我吃饭。那这么着吧， 吃饭吃饭，好吧？ 为了感谢你感谢我感谢你，我就不去了。 别不去，你怎么了？干嘛不去啊？ 你想啊，我还得为了感谢你感谢我感谢你，我还得去吃你这顿饭，我觉得我心里不落忍啊。 不落忍的，你晚上 再说，我晚上还有事儿。 你晚上有什么事儿啊？ 不是我那个， 你干嘛的？ 我这个 你怎么老晚上出门？ 不是 上回就是 那个 晚上 跟 脚崴了， 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 去师傅 啊，我补充两句啊， 师傅， 这不是 您看， 小顺子吗？ 对，您看，我这，您看，这我那天帮助一人叫曹飞，写一感谢信，您看，感谢我的那天脚崴了，我看他脚崴了，我赶紧背着他上医馆包扎治疗去了，您看写的这感谢信，感谢我，我真是人民的好捕快，您看上面写的。 你呀、啊，你这样，你出去把门帮我带上。在外边关啊！ 您轰我干嘛呀？ 我正烦着呢。 怎么了？您说。 哎呀，也是，我让你多读读公文，多读读公文，你就是不读。最近出事不知道吗？有个小贼，外号草上飞，身手敏捷就不说了，特别嘚瑟。好家伙，前儿闯了那个李员外的书房，留下一张纸，就为了鄙夷李员外的品味。这是昨儿又去了秦老板他们家，又留一张纸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么穷你还好意思姓钱，还教导人家。要努力赚钱之类的话啊，好家伙，这下子行了，让人家里头财政啊，被老婆管的钱老板气得一天往这衙门里头跑八趟，这不吗？这才刚刚我给送走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 不能！ 怎么了？ 你有这样的人？ 不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进来干嘛来了？ 我那意思就是说。我这高兴呢，这感谢信这写着呢。 谁呀、啊？那人叫什么？谢谢你啊！你怎么了？ 就不能？你看，您老碰那个烦心的事儿，我们老碰。 反正我瞧瞧，我瞧。 您看写的，您看他给我写的感谢信， 曹飞。 这曹飞写的吗？你这 草上飞，曹飞、我看这字体好像挺……哎。你认识这小子叫什么？叫曹飞是不是？ 曹仙，曹飞呀、啊。 曹仙了又。 曹飞呀、啊，曹飞，曹先生啊。 他这个字儿和那个贼的字儿挺像啊。 疑神疑鬼的、他墙根底下脚崴了，才西瓜皮，那能是草上飞呀、你得了吧你。 不是。 嗯、 不对，我觉得这不成。哎，那个你跟我说说这曹飞长什么样？他老在哪儿？ 个儿挺高的 啊， 个儿挺高的。你不是草上飞，挺魁梧的长得，不能是草上飞。 接着说， 挺魁梧的，嗓门挺大， 嗯， 说话，然后脸盘子也挺大， 没什么别的特征，说话是咱本地口音。 你在哪碰上他的？ 就城墙根底下。 哪个城墙根？ 就 是 王婆卖瓜那一盘嘛。 嗯，行了，甭说了，我过去看看。 啊，您别干嘛呀，疑神疑鬼。 如今是有猜测，但是缺乏证据。如果能够当场抓个正着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接下来的事情到底如何发展呢？咱们得接着往下听。我补充两句啊，这个王大妈， 哎呦，这不是邢捕头吧？ 您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？这都几点了？ 哎，这还剩几个瓜卖完了再回去，这都是做生意嘛，这留着回头第二天就不新鲜了，第二天呀进新瓜啊。 最近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困难事跟我说说，反映反映啊？ 哎呀，大的困难事倒也没有，昨儿啊让我碰见一特心堵的事儿。 怎么了？ 哎呦，有一个那个叫顺子的啊，对，就好像应该你下属，无缘无故污蔑我说我乱溜垃圾。 乱什么？ 乱溜。 我就说您的牙该补就补，别心疼钱。 乱丢垃圾的事儿，这不是冤枉我们？你也知道，你还穿着开裆裤那会儿，我就跟这儿卖瓜了，对吧？你现在都整出一个开裆裤小孩了，我还在这儿卖，这都多少年了？都卖了多少年的瓜了？你说我啥时候乱丢过垃圾呀、啊？对吧？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。哎，对，就是他说是有一人摔倒。说有一个叫什么曹飞的说摔倒是因为我的瓜皮，还说呢，我还没说他呢，那天我还丢了一个瓜呢，哼， 丢了一个瓜， 我了，对呀， 你也知道曹飞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王大妈你赶紧回吧啊，这块啊不太安全，我们要算是报案、明天早上来啊，上午暖暖和和的，这两天天气不太好，别冻着，走吧， 上午特别冷。那回见喽， 去吧。我觉得这个曹飞呀、啊、还是有事儿，我在这蹲着呢。我看看啊，大月亮地儿站外头不好，我躲树后头去了。哎，说来可就来了，那儿有一瘸一拐。 我就算自己上了，我也得征服这堵院墙。哎呦，走你走。走你。 站住。 哎呦。 你是谁啊？ 我是。 叫什么？ 我是。 在哪住？ 我在。 大晚上出来干什么？说。 我是。那个。你嚷什么呀？ 我这是什么？我是本县的捕头。 我这什么？我你是 大半夜你爬人墙干什么？ 谁说爬人墙？我们家是自个儿墙。我爬墙头，我没带钥匙，我们家都睡了，我得进去。哎，对了，我把腿还摔坏了。哎呀，我这腿哟，我这腿都是你害的哟，你得负责到底哟。 我告诉你啊，小年轻的，你可别在这耍赖。我问你什么你答什么，你叫什么？ 我就是那个不行疼啊。 问你叫什么？ 了 是吧是不是吧、哎、是吧，您别一人跟着叫。 哟， 曹飞。 哎，我是。 曹飞是不是？ 我是。 是吧，怎么他是贼啊？ 什么他是贼啊？我告诉你今天怎么回事。我就觉得你说这个曹飞怎么吗，正好是他。有点问题，我就来这王大妈这儿啊，这瓜摊我来蹲点来了。我刚蹲那没一会儿，这小子一瘸一拐可就来了，借着月色他就要征服这堵院墙。大晚上那年轻人你疯了，没事爬墙玩，他说他家住这儿，就这么个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听前前后后这些话，你再想一想那晚你碰到的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想想吧。 嗯，曹飞，你这可不对啊。就那一天是不是想翻人墙，掉下来脚就崴了之后嘛，碰见我了，哎，临时嘛指着那块西瓜皮，说是踩着那西瓜皮了，还让我背着你去医馆，这样呢好转移我们捕快的视线，让我们以为你是好人，您这么做可不对啊。 我助人为乐呀，师傅，我一门心思都是干好事，怎么有这种人破坏我干好事的心？你这样， 你要这么说呀， 冷了我们的心了就。 顺子可不对，你不能因为他是个坏人就阻挡了你做好事的决心呢。破案跟帮忙他人，这都是我们的职责之一，明白吗？ 我曹飞，你说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 我 当时我还给你垫的钱，我背着你一道，你知道你多沉呐？我背着你，我把你背到驿馆去，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吗？ 说实话呀，我那天我真特别感动。要搁以前呀、啊，要搁以前，这谁能理我呀？是当然了，我也有想过要金盆洗手。 你甭说这好听的，什么金盆洗手 啊！行了行了， 不是， 点儿都别说了。 哎，那天呀、啊、是这么回事吧？那天呀、啊、我偷了王大妈的一个瓜，吃完了呢，我顺手就扔了。准备上墙的时候呢，我一不留神就把自个儿扔的，就被自个儿扔的瓜皮啊，就给摔了一个大跟头。 你这笨贼哟、哎！ 然后后来你就把我给救了，这曹飞嘛，这名字他曹飞曹飞，我们这个我们家乡啊是这个保定人、嗯、你知道我们这曹上飞 什么， 哎，曹飞、 曹上飞就是你呀、 啊、啊哈。 哎呀，您别瞧这不算什么惊天大案，但是对案件当中对立的这两方来说呀，却都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经历。首先，嫌疑人放弃抵抗，坦白自己心理，不能说没有之前受助的原因。而咱们这位小捕快呢，经历了热心助人到自我怀疑，最后重建信心的一个过程。如此看来啊，这对他们来说也确实算是一段奇缘了吧。这都是草上飞贼多感动，受人帮助藏于胸，他招对峙终释怀，是苦口良药都受用。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长篇小说《春困》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婚姻的孤独之旅。通过一对年轻夫妻慢慢走散的剧情，掀开了时代的一角。北京文艺广播 FM87.6 小说联播为您奉献六月精彩演绎《春困》，每天中午12点，敬请期待。